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.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et n'est pas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. C'est toi pour moi, moi pour toi. 不可能。 摇身。

却红了眼睛。你说想哭就弹琴，想起你就写信，情绪来了就不用再安静。你说爱了就决定，累了就别任性，原来感觉是如此亲近。

the night. I go crazy without you, baby. I won't last another

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。多远我们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一起找。 青葱的叶不辞而别，汗水如浆丝不惧明的你，耳边搁浅，从梦境洗出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？

所有灯光，深夜幻听，弹你用上心起手 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，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由北京市文化局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